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音雀诗听音乐社和王子玉共同合作的这样一首歌曲，收录在去年的24节气音乐企划当中，歌名正是今天的节气出暑。 叮铃铃铃铛 合作的处暑。那今天的节气处暑正是出暑的意思，炎热离开。在暑季的尾巴时节当中，我们来听下面这样一首和夏天相关的歌，这也是陈奕迅的一首 OST 新歌，来自于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 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晶

心之所向，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热痛温暖来自何方，我如此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真爱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是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愿失去的爱能原谅我们。 刚才我们听到的分别是张杰《你值得更好的》，在分手的时候或许是为了不伤害对方，总会说一些体面话，而往往这些话都是口是心非的。而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也是描绘分手的场景，也是类似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收录在她刚刚度过18岁生日的专辑，在2003年8月22号发表《The Moment》新歌加精选集当中，这样一首《遇见》，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孙燕姿这样一首《遇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九年前的这样一张专辑，2012年8月23号发表，郁可唯这首《失恋是小》，这也是郁可唯加盟滚石之后的第三张专辑，也是她都会疗伤系音乐概念的最后一张唱片。我们就来听这首标题主打《失恋是小》。

小的魔力，也不能让我失去你。在星辰的国度，西伯利亚漫步，东京铁塔跳舞，世界是你的礼物，给我你的孤独，喧哗在圣诞树，时间的印记都是爱的无辜。跳舞，世界是你的礼物，给我你的孤独，喧哗在圣诞树，时间的印记都是爱的无辜。 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 Love Light。 那下面这首歌曲有着非常优秀的律动感，我们听到的是1999年干脆专辑当中那英和日本当红组合恰克与飞鸟合作的这样一首相见不如怀念，这也是当年大热电影 B 计划当中的主题曲。 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 我唱着歌，你是否心疼？陈绮真的太聪明了，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爱剩下心酸，热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海变得苦涩，灼伤一片温柔，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 是在整整十年之前的一张专辑，2011年发表，刘惜君第二张专辑《佛晓》当中的主打歌《怎么唱情歌》，作者是刘惜君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郭顶，而专辑的制作人当中还有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李荣浩。这首歌里唱到了很多女歌手的情歌演绎，比如说莫文蔚、陈绮贞、张惠妹，还有王菲等等。而下面我们就来听由王菲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经典的情歌。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

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让每一句能够让人心却 来自王力宏《我们的歌》。在这里关注一则是气象台在今天傍晚4:50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晚到明天的凌晨2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8级短时大风和冰雹，也请大家注意小心防范。 让我的幸福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也欢迎各位去关注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那听听 FM 全新的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可以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择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你喜欢的内容来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000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这一小时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曹轩宾的《亲爱的远行》，新歌上榜排在第26位。 有一个你狂奔在高原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没有人能够明白你，快乐不透明，痛苦不彻底。很高兴你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染上的印记需要洗涤。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感受平凡里厚重的生命，渺小如我也开始放下自己，虔诚地信仰到底。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这一小时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本周推荐新歌行列。那首先本周的新歌一号，这是收录在李健无时无刻专辑当中这样一首由吉他手崔万平作曲的深丁小夜曲。 为你在等待，也愿为你去忍耐，忍耐无比漫长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深深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还有星星亮起来，不做噩梦的小孩，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当然不能忘记你我深深的爱。等待，还要忍耐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不改。我等待，让这一切好起来，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天来，当然还有我和你在深深的爱。 这是李健所演唱的《深丁小夜曲》。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在一次排练之后深夜畅谈时，吉他手崔万平演奏了这样一首歌的曲子，李健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于是在疫情期间完成了歌词的创作，想表达出度过困难拨云见日的愿望，也有着曲径通幽安静美好的感受，这也是命名为深丁小夜曲的原因所在，本周的新歌一号。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二号，这是张碧晨为古装剧《周生如故》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这首《如故》由吴建中作词，陆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歌曲演绎的荡气回肠又丝丝入扣，也呼应到了在古代大时代背景下爱情故事的主题。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

起你沉默的回忆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关起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停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 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是去年上映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五月天在跨年演唱会《好好好想见到你》曾经翻唱过，在解决了版权问题之后，这首歌曲终于正式上架，本周作为新歌三号进入到了推荐行列。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本周的新歌四号，这是盖周岩为电视剧《扫黑风暴》所演唱的插曲《理想》。而在最近的音乐方面，我们看到盖越来越呈现出了优质流行歌手的身份，驾驭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理想》更是兼具了说和唱，说得好，唱得更好。 理想可以飞翔， 可以飞翔， 思想，致命方向。谁能够体会证明的道路被我们打碎，拨开臆想的是艳阳天，看不清人心的每一面，是谁又升起了泪牙眼，挡住了这世界没刷脸， 害怕情绪上升，你却破了墙，别让孩子听见内心的想象，努力挣脱便是转身的黑网，别太想别迷茫，想期待着脚别成为空想，带上勋章绝不投降，这故事怎可能会被遗忘，不再需要欲盖弥彰，压低了姿态去寻找方向，不再隐藏人生坦荡，每一次呐喊都激起了千层海浪， 理想可以飞翔，思想致命方向，之光融化冷冰， 思想致命方向， 理想张开翅 的枷锁，眼泪越轻，岁月薄情，不够幸运，我却不能抹去你留下的美名。你呼啸而过，消磨了几段光阴，在人群中穿梭， 这是本周新歌五号推荐，来自于电视剧《心跳原计划》的片尾曲，尤长靖所演唱的《署名》。尤长靖的嗓音自带温暖纯净的气质，人声的部分也加大了空间的效果，营造出了更多的空灵感。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六号，这是来自许魏洲个人全新专辑的全新曝光曲目，叫做《解毒》，炸裂十足的硬核曲风也让音乐当中的许魏洲重回到重金属主唱的身份，也让大家再一次感受他摇滚的内心。 谁谁在夜里迷了路，困在谁伞下的烟雾，中苏醒的温度，会真正就你的地图。 虽然你看我闭着眼睛倒数，但是要看你怎么去解读。就像那只趴在角落的蜘蛛，安静地等待靠近它的猎物。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

现在经过了全新的编曲和演唱，收录在石凤里的情书专辑当中，也是新专辑第三首在中歌榜亮相的歌曲。 Call me yeah. 挑战那谁敢来排队，认输哈我们还不太会， 手牵手风雨追开派对， 云中漫步就是 my way， 鲜花和掌声我手里，哎兄弟 we never feel lonely， 哎携手来当王者游击，哎哎哎哎 yeah， 看那雨倾盆的下宽放的中选择尽是先消失在旧之物， 怎样的障碍挡不住前方的路， I think I want more， Let's get it， Cause we the 风暴 Yeah we the 冲刀 Future to now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 别怕别怕 Yeah 我们有彼此在身后也要一起面对不负战斗 Cause we the 风暴沿河危险拥抱脚踏惊涛 Get up Get up 别怕就完蛋了 冒险是一人的目标冲向宇宙新的考验面对难关也只不可低头 Connect the world We the one 还是有刚 We are too fun 神仙风控制我带你的看 Hey hey hey 因为为了风暴也为了通道 Future to now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 别怕别怕 也、yeah, 我们在身后也要一起面对不负战斗 Cause we the 风暴也让世界风摇着大心脏、 oh, Get up, get up 别怕 本周新歌八号是来自 Into One 他们的成团首张 EP 的标题曲《暴风眼》，成团起航就是要共同面对暴风骤雨，而站在暴风眼的中央，又有一种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和自信。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一支是在去年《明日之子》乐团季第三名的乐团水果星球，他们刚刚推出了成团之后的首专《From Earth to Space》太空放风，当中占一首《湖》。本周新歌九号推荐，我们也请水果星球自己来介绍一下歌曲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水果星球。我们的首张专辑《From Earth to Space》太空放风已经上线啦，在这里想跟大家推荐我们的新歌《湖》。不要害怕时间的流逝，更不要放弃思考与追问。这首歌邀请到了后摇乐队网文来担任制作人，推荐给大家，希望你喜欢。 剩下的晚餐，他们渐渐被放坏，时间过太快，还是过太慢，他无法判断，他拥有一半，他只能拥有一半，异乡的缓慢被时间一半，他想不出答案，只能拥有 多困难的事情，需要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想跟你一起，想跟你一起，一朵浪花看在你脸颊，定格成最美的图画。不一定永远甜蜜，爱是妒忌或思念，有时笑得灿烂，有时泪水会泛滥。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想跟你一起，想跟你一起，一朵浪花看在你脸颊，定格成最美的图画。 漫步海边，牵手走走停停，美丽沙滩有时我们自己，夜晚天空闪烁两个星星，就是蜜月佳期。漫步海边，牵手走走停停，美丽沙滩有时我们自己，夜晚天空闪烁两个星星在轻轻。 新歌十号来自正在攻读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新生代音乐人郑卓熙，这样一首全新单曲《亲亲》。这首歌曲表达出在恋爱过程当中总是不完美的，但如果不放弃，一定会慢慢的接近完美。在听过了本周十首推荐新歌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2021年第32期中国榜的冠军曲，这也是张杰在《你值得更好的》之后又一首作为踢馆歌空降冠军的歌曲。我们就来听这首《仿佛昨天》。 眼里塞满了谅解，深情慰藉，说他的心在淌血，语气哽咽，对不起得妥协，忍痛向你道别，而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他应向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